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嚷嚷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，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几种成为爱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几种成为爱的味道。 今天的开场曲，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翻唱作品《味道》。这里是每天同一时间为您送上30分钟听歌时间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这几年音乐类的选秀节目可谓是火爆了中国荧屏，从草根类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《中国最强音》到明星类的《我是歌手》《我为歌狂》等等。看这类的节目的时候呢，除了能够发现不少好听的歌曲，也会记起不少我们早已经忘记的歌手，原来在我们的记忆深处，他们曾经留下过那么美好的回忆，只不过是如今现在不见踪影。现在呢，就来细数这些曾经惊为天人的好声音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陈奕迅的一首翻唱《遥远的他》。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，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，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，夜已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，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变差，正是让这爱是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，热情若无变那管他沧桑，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变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，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不已再胡乱说话，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，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变差，正是让这爱是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仿佛这风声管他沧桑变化， 陈奕迅版本的《遥远的他》唱到心碎，适合晚上静静的去聆听。听这首歌，有故事的男人都会在深夜点上一根烟，望着窗外霓虹闪烁。有人说这首《遥远的他》Eason 演唱的像一个当事人，而张学友唱起来像是一个过来人一样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，来听张敬轩《后来》。 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，爱我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。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宿烛下，你我的那个夜晚，时光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那时候的爱情，为什么总能那样简单？而又是为什么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都如何回忆我？那就像火石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

有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在睡前塞着耳机听音乐，就像前几天朋友说的，好久好久好久不见你了。再次听莫艳玲的《平凡之路》，歌者把人生的历练唱进到了歌声里，听者听出的却是无限的力量。莫艳玲版本的《平凡之路》，乍一听不会让人惊艳，却越听越有感觉的一首歌，更喜欢反复的去琢磨和聆听。同样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姑娘的声音，许佳莹，突然好想你。音乐导航正在直播。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骗不过自己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是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？ 一首感人的歌，许佳莹的《突然好想你》。今天的听歌时间就是这样了，最后一首歌，谭校长，《风继续吹》，明天见。